系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第二节嘅依家男女又翻嚟啦。喺我哋开始讲依家男女之前咧，就喺度呼吁一下咧，喺呢个7月20日啊吓，晚上7点咧，我哋会喺阿大肥呢度咧有个网聚嘅。咁大家有时间嘅话咧，就过嚟大家下聚一聚手啦。嗯，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同阿 Tom 嘅继续。佢嘅依家男女， 讲先。咁呢个20日呢个网聚需唔需要出现先？ 咁啊，梗系需要啦。你知唔知好多网友都想见你一面嘅？ 唔系啊嘛， 系啊。 咁我都好愿意将我嘅即系经验咧，就同各位网友分享一下嘅呢、這个啊。 是啊，非常之好啊，因为呢网聚呢我哋可以大家倾下偈呀嘛， 是啊，同埋可以互相鼓励下。 是啦、 啊、即 是啦、啊、即是唔好諗住啊离咗婚系咪就系、是以后就冇咗一个感情生活嘅人生呢，唔系嘅。就算我今时今日系50后之后过咗一半啦，都唔使话冇感情生活咁去过日子嘅，应该系要有嘅，啱唔啱啊唐？ 啱啱，我绝对同意。 咁但边一种形式其实就要真係要问自己喎，係咪？ 当然啦，咁你要苦心自问，你自己要追求啲咩，即係等于你去入去餐厅食嘢，你都会諗下、我今日想食鋸扒定係食三文治呀、咁样。咁你先会知道自己要乜嘢，你要追求乜嘢嘛，係咪？ 但我想问啦，有时呢有一啲朋友啦，咁佢可能唔係好清楚嘅。咁几时会好清楚呢？你自己係不嬲都清楚啊，定係啊我离完婚之后我有再諗过啊，或者点样呢？ 咁我諗呢，如果你一个人你自己客观啲咁諗啦，即係你世间上你冇人比你自己清楚得过你自己个性格㗎嘛，係咪？ 係。是啊，但是你冇话喎，有啲人呢真係唔知道自己做乜㗎喎。 係啊，真係呼下呼下咁啊。哎，好似话哎求其啦求其啦咁样。喂你食咩嘢啊，哎求其啦。 豉油加蛋 㗎喎。係啊，豉椒蛋饭啦咁样。 咁佢呢种好啦，咪随和冇所谓喎。但係最驚你唔係喎，你心目中你其实想锯扒嘅，但係你叫你食海鲜，咁你又觉得好万般唔愿意，咁你又唔知你自己谂乜嘢。 会唔会系将将就就嗰啲呢？ 你越将就冇所谓㗎，你个人性格随和咪 OK 啦。但係如果你又唔系嘅，好似我讲返我以前我未离婚之前，我有一个好痛苦嘅经验，就係嗰时我同我个老婆即係感情未破裂之前，咁就讲好似同佢出街食饭咁。你问佢食乜嘢啊，食海鲜好唔好啊，是但啦，你揸主意啦，咁你去到食海鲜呢啲咩好食啊咁样。 发坛揸主。其实佢咪想你估佢啊，佢心目中有一个答案。 嗱，其实如果 断估好痛苦㗎。係 啦，冇错啦。其实你应该话喂我你哋揸主意，咁你话我想食乜嘢咁咪去囉。但你又唔系喎，你又要人揸主意。你人要真系要人哋俾到一样嘢，你都中意嗰样喎，咁好难噶嘛？点知你食今晚谂住食乜嘢？唔知嚟噶嘛？ 系啊，咁跟住你点算啊？ 咁咪成日不欢而散。 咁但系都食到饭。 食到，咁你就去求其咯。咁啊，佢又唔会表态喎。 吓咁大镬啊！ 系啊， 真系想奉劝各位，真系唔好，即系咧，如果你想点咧，就讲得清清楚楚。你隔篱嗰个开心见成讲，如果唔系就好似阿 Tom 咁啦，就非常之阴功啦。 其实估你唔到真 系 好痛苦噶， 系嘛？但系 成日都要估、啊。 同埋，其实我又唔系你里边，即系身体里边跳虫。我有咩理由我会估得到你咧？系嘛？ 神啊，创造你嘅时候，俾一个嘴巴你，就系要你讲嘢噶啦。 但系如果好似你咁样，你做咗咁即系同太太先前，系咪长期即系冇办法解决呢一个要你估你一个问呢、這个状况咧？ 呢个固然系一个其中嘅因素之一啦。啊，最主要的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会咁谂，好似上次我都提及，喂，其实我喺你心目中乜嘢都唔系，又唔靓仔，又做嘢又唔得，又冇一样嘢一无是处。咁你系自由恋爱，咁点解你会强迫自己嫁俾我咧？ 系咪？咁我觉得真系，即系我拗晒头。 就系百思不得其解呢样嘢。 系啦，系啦， 所以咪就话冇得解嘅。但系最重要咧，就话阿 Tom 喺而家啦，呢个 moment 啦，你系咪有一个咧？好知你心意啊？又同你年纪差唔多啊？咁一个红颜知己喺你身边咧？ 暂时仲未有，仲要同我揾紧， 仲揾紧。 如果你系咩嘅，你最好你介绍个俾我。 肥妹仔，你咪身边好多呢啲嘅，介绍我俾阿 Tom 啦，你睇下几好，系嘛？ 啊，呢啲真系呢个喺咪后我哋吓，继续讲。但我头先咧，我记得咧，我哋上一节讲嘅时候咧，阿 Tom 就讲咗一句：，喂，唔系嗱，唔系净系青春少艾嘅女士先吸引嘅，成熟嘅女士都有佢可爱嘅地方。嗱，我真系好想听下 Tom 点样讲成熟女士点样可爱？点解咧？因为其实男士有婚姻未系好成功，亦都有一啲女士婚姻都未系好成功嘅，可能都系有。有离异嘅经验啦，咁啊学阿猫姐话斋，头先都讲啦，要有感情生活噶嘛， 系啊， 系咪啊？咁但系有啲女士咧，佢都对自己咧就系好似失去咗信心啊，觉得自己失去咗，因为年纪大啦嘛，失去咗个即系青春嘅吸引力啦嘛。咁好啦，阿汤，你快啲讲落嚟听，究竟成熟女士有啲咩可爱嘅地方咧？ 嗱，佢成熟女士咧，人即系等于我头先所讲啦，咁佢人生都走过咗一半。假设就过咗一半，咁佢可能睇过好多嘢，都睇化咗。咁好多嘢佢都即系同嗰啲后生女始终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佢变咗佢可以好容易去忍让人、体谅人、包容啊，同埋感恩呢样嘢。咁你就比较上你对方就会比较容易觉得系容易相处啦， 即系话佢其实个人系比较个性格系比较贴心一啲嘅， 系 贴心一啲， 应该系噶。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譬如可能佢真系肥嘟嘟啦，唉，我真系好似喺度有名咩叫我肥妹系咪先？咁啊已经冇咗嗰啲个外表嘅吸引力啦。咁 唔系噶，肥有肥嘅风韵嘅啫。 阿肥妹仔你错啦，阿汤好中意肥妹仔噶。 咁唔系，如果你讲句先得噶，你讲句唔好，你讲句唔好听。百货百客嘅啫， 啊咁啊系，啱系，即系有大家有唔同嘅观点嘅，咁所以，但系你譬如话有啲咩嘅女士，你系最怕见到，亦都好唔想同佢沟通嘅咧。嗱，我又想讲，即系有啲女士真系一见到你就想匿埋噶啦，哇！你千祈唔好识我咁样嗰啲。 你系指佢外表啊，定系指佢个乜嘢？ 各方面啦、 啊。咁啊，其实嗱，外表啊，我觉得系绝对冇乜所谓嘅。 系。 咁啊，最重要都系即系佢嗰个。相处同埋嗰个相处嗰种态度嘅啫，即 系 有啲女士咧，即系佢好似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嘅，咁嗰啲就即系我就比较 想 系啦，比较想难见难见咩啲咯。 但系照计学你话斋，如果去到一个成熟嘅时候，真多唔多？你多唔多见到有成熟女士都系公主病嘅咧？ 好少嘅，因为佢都可能佢。咁多年咧，佢可能喺出嚟呢个社会，佢都经过好多嘅历练，系啦，咁咧即都了解到人生好多嘢噶啦。 咁、啊、但系如果除咗呢、這个高高在上嘅女士咧，跟住你最怕见到嘅系咩咧？第二位啦，第一位系高高在上嘅女士。 哇！咁我一时间就即系谂唔起，不过咧。即系嗰啲吹毛求疵嗰啲咧，就即系我比较上难以接受， 系嘛？佢可你见过最你喺印象之中，你见到最吹毛求疵嘅系边啲咧？ 我一时间就谂唔起， 一时间谂唔起，会唔会系嗰啲嗱，又系讲食啊，因为食啊食一定噶嘛，譬如你同朋友啊，同边啲人都喺一齐，咁咩都话唔好食嘅，嗰啲系咪会好难搞咧？ 咁系啊，因为你咁样咧，就你令到人好反感，即系你好似你好似样样都觉得，即系样样都唔得，但系你又讲唔到你自己，你又俾唔到教价嘅选择人，但系你系识得谈，啊， 又系都系最惊嗰啲，都系白谈债主， 系啦， 呢样我都几惊嘅，因为其实有乜所谓啊？食好有一餐啦，唔好有一餐啦。但系最惊系咩咧？系我就下你都冇乜所谓，但系佢讲极都讲唔到 point， 都唔知点算。我点样去可以继续即系继续嗰个嘅沟通啊，或者系嗰餐饭跟住点过咧，都好惊嘅。咁啊好啦，第二类都有啦，有冇第三类咧？ 一时之间都谂唔起， 肥妹仔咧真系离晒谱啊！系咁要阿 Tom 咧，有第一、第二、第三，哇！阿 Tom 咧即刻，唉，点样谂咧？ 谂唔到、啊。 其实我系一个好随意嘅人嚟嘅啫嘛。 唔系点解咧？因为咧唔系计，我梗系唔系想逼阿 Tom 埋墙角啦。咁但系点解都想问咧？因为其实自己咧可能睇唔到自己嗰、那个即系性格嘅阴暗面啊。咁同埋有啲朋友即系如果佢听到嘅时候，再大家自我反省一下咧，可能会帮到佢嘛？系咪？即系讲真，我就算我都唔会觉得我自己系完美噶嘛。咁有啲嘢真系要人哋讲咁样就学到咯。 咁当然啦，人无完人啊嘛，但系有好多人就唔系好似你咁谦虚去接受人哋意见噶嘛。咁有啲人咧，甚至乎你擅自俾啲意见佢，佢都以为你挑剔佢、批评佢， 嬲咗你。有冇试过你？ 系好多， 好多，男多定女多咧？ 男女都有，即系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咧，其实我谂啫吓，可能系香港中国人嘅呢种缺点嚟噶。即系外国人咧，即系唔会嘅，即系因为佢人直啊嘛，佢系讲嘅嘢讲乜，我唔系照讲，心目中谂乜嘢咪讲乜嘢。但系你中国人就唔系噶嘛，你将你自己感受讲俾你听，佢可能觉得还于心，你系挑剔佢噶嘛。 佢讲冇面。 系啦， 我都觉得有时呢个系中国人，其实真系唔系真系话分开男女嘅，只不过真系学阿汤马斋，我谂我哋中国人就有个问题就 系 好要面。 系啊， 同埋，我成日觉得中国人好虚伪啊！ 绝对，我绝对同意系好虚伪，中国人好虚伪 啊！系嘛，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同英国人好夹噶，因为两边都系咁虚伪啊嘛。咁你有冇见过？譬如话，有啲女士咧，明知你依家咁嘅状况咧，会唔会特登想黐埋你度咧？ 咁可能我如果我咁样谂，会唔会表错情咧？ 诶、哎，唔系咁感觉啊，有啲做得好明显嘅，有啲做得好明显嘅。 咁如果我咁讲俾你听，唯有咁，你会唔会觉得我好自大咧？ 咁啊唔会喎、啊，嗱，因为点解咧？我哋喺嗱，大家网友未见过阿 Tom 啊，但系咧，我同阿猫姐咧都好常见到阿 Tom 嘅。咁阿 Tom 系一个好温文啦、啊，好斯文啦、啊，又好贴心嘅男士嚟嘅。咁所以如果有人咧，即系识咗佢，咁然之后好想黐埋佢咧，我都觉得系好正常噶。 首先好多谢你咁赞美我啦。咁其实我咁谂咧，即系我即系过往嘅经验咧，其实我即系由僆仔长大到而家年龄咧，其实我觉得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只要你有个自信咧，咁你自然就会有好多朋友或者其他异性会仰慕你噶啦。你最紧你个自信，你一定你唔好自卑，有自信咁就得噶啦。 个自信喺边度嚟咧？你觉得？ 总呢样嘢就你自己谂噶啦，自己磨练又好，即系你唔好自卑啦。 系 最紧要你自己啦。哎呀，我又唔够人靓仔，我又唔够人钱多，我又唔够人叻，咁就唔得噶。你要谂自己有一样嘢，你比同人同你比较嘅人系佢冇你有嘅，咁你咪有自信咯。诶，佢好巴闭咩？佢李嘉诚有钱过我啫，但系我身体好过佢啊。咁你咪得咯，系嘛？咁你为佢有自信啦， 系啊，因为呢个都真系好重要。而家我哋好多朋友啦，咁就算咩年纪都有啦，都系对特别啦，可能离异完之后咧，嗰个自信心都差咗。你自己有冇呢个感觉？ 嗱，我就咁样，我调转谂嘅，即系我以前因为都好似你话，我生长系传统嘅家庭，同埋咧我个人比较内向， 系 咁我成长到我长大。到求偶嘅年龄我都系即系都系好内向，都对某一位女士有爱意，都唔敢表露，唔敢去追，即系唔会好似阿大肥咁勇往直前。 阿大肥唔使去追啊，系啲人嚟追佢噶嘛。 系啊，佢系咁讲啊。咁你唔敢去追，咁但系点样可以踏出嗰步咧？ 咁咪变咗你咪你嗰、那个target 咪细咗咯？因为你中意嗰个人，你又唔够胆去追。冇几耐，人哋又会有第二个人 追咗啦， 追咗啦嘛， 系啦，苏州过后冇艇搭啦。咁但系后屘你都系即系鼓起勇气，所以就追咗前太太啦。 系。 但系嗰个转嗰、那个即系转换嘅时间咧，你觉得你做咗啲咩咧？心理上面， 其实都即系点讲咧？即系都系嗰时时咧，都系。即係比較上戰戰兢兢啊，都係好好驚啊！咁即係好似去考試去個道理一樣，患得患失咁樣咯嚇。 但係都鼓起勇氣。 係啦， 其實真係阿 Tom 同我哋呢個分享咧係好好，因為點解唔係話點講？你就算幾怕醜啦，係咪一個害羞小子都可以追到女仔嘅？其實就係嗰、那個會唔會係同嗰個誠意有關係？ 呢個係當然亦都有關係啦嚇。但最重要咧，你有自信咧，即系你就会人哋就会感受到你呢种气质，佢就会好自然会即系俾你个诚意会吸引 吸引嘅，系啦，因为你有自信行出嚟都吓、昂首挺胸咁样行出嚟都型啲，讲句嘢都实在啲。 冇错啦，即系你其实咧。阿 Tom 咧喺节目之前咧就话，其实大肥咧都好有吸引力噶，依然都有嗰种魅力喺度噶。其实咧，佢就唔知道阿 Tom 自己啊，其实你啊嗰个魅力啊比大肥仲有啊，起码你行出嚟咧，哇几有台型啊！一睇就知道你一个做生意人啦、 啊，或者真系识讲笑啊！ 我唔系，系真嘅，即系讲真嘅嗱，网友如果你哋真系想睇下见阿 Tom 咧，不妨20号过嚟同我哋吓，即系参加我哋嘅网聚，咁你就会见到我哋唔系即系吹水嘅，唔系话即系喺度系咁咧托阿 Tom 大脚啊，话佢，因为佢真系一个好温文嘅人嚟嘅，即系你见到佢咧又会开心嘅。 其实咧，嗱呢个第二辑啦，依家男女啦，咁啊，其实阿 Tom 都分享咗佢婚后嗰、那个嗰个生活啦，系开心嘅，同埋咧唔寂寞噶，其实佢点会寂寞啊？佢咧仲系好有活力，佢会每日都工作啦，每日都有娱乐噶。仲每日咧，佢会自己咧会调教自己啊，去食啲乜嘢啊，佢自己咧可以揸晒主意啦。今次就唔使再考虑啊呢个啊嗰个啊咁样。佢而家嘅生活系非常之好 嘅。即系你自己觉得咁样嘅讲法，你同唔同意咧？ 我绝对同意。其实咧真嘅，即系我冇咗咁多压力啊嘛。咁个人咧就会自然咧就个心情开朗咗好多。咁啊，对人嗰、那个人哋对你嘅睇法都唔同。咁啊，因为你个人哋开朗咗，咁你可能你处事啊，做咩人嚟做嘢都会可能会轻松好多噶嘛。 系啊，嗱，佢咧就唔食四小宝，都啲皮肤都好，食咗四小宝斑都冇乜噶。你哋真系要嚟睇睇啦。 我真系劲，讲都讲，继续讲乜嘛？阿 Tom 一个人嘅日子啊，嗱，头先又讲啦，你一个人冇咗唔开心啦，所以行出嚟成个人都开心啲啦。咁有冇啲咧系一个人嘅日子，原来系咁正嘅？ 例如乜嘢咧，我都谂唔到。 嗱，有嗰阵时咧，无线就唔知有冇睇过，有一套咧，有一辑嘅节目咧，就叫做一个人嘅一个人生活，有谭玉英啊，有咩 Patrick Sir 啊，跟住又有 系啊，我知啊， 阿子珊姐姐啊，咁样，咁佢哋话咧，作为一个人咧，即系佢可以一个人去享受一啲同人哋一齐唔使就，或者系嗰种感觉可能系更加好嘅，譬如可能佢去试一试一啲新嘅活动啊，咁唔冇人嘅，唔系有人陪佢嘅，即系唔系话好似你头先讲嗰啲譬如去下旅行啊嗰啲咁嘅。 咁啊。我都想尝试呢种生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个性格咧系比较依赖人多嘅。嗱，譬如好简单，我好似去旅行咁样，我一个人我就绝对 唔会去旅行 嘅，一定要揾个伴。 男人好女人好都要搵个伴，或者搵埋成班人咁，好自然嘅。咁而家我开始觉得唔系，真系要自己一个人可以去谂下做下自己中意嘅嘢。譬如我有时我可能我礼拜咁啊，我可以一个人坐个船啊去长洲行下咁睇下咁。咁冇嘢㗎，咁你一个人你带住个电话又可以听下歌又可以影下相咁都系一落呀咁样。 好似即系开始就尝试下呢个一个人嘅生活啦。 係呀係呀。 好咁啊嗱，其实我哋好多嘢倾嘅，不过咧时间又差唔多， 倾 我 极都倾唔完啦。 但我哋好喺度咧，要好多谢阿 Tom， 多谢阿 Tom， 系啦， 多谢我都多谢你两位咁赏识我，多谢多谢 啊！希望下次咧，我哋再嗌你上嚟啊，继续啊分享阿 Tom 嗰个一个人日子喺有啲咩嘅好嘢介绍啊嗱，因为佢而家开始尝试周围去旅行啊嘛，去长洲啊，又搭下船啊，咁希望佢下次翻嚟咧就同我哋讲搭船去长洲有乜嘢咁好玩呢 好，咁啊唔该晒啦。咁如果各位网友有啲咩嘅批评咧，都可以俾我哋嘅。多谢你， 多谢晒， 拜拜。